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接彩，你愿意延迟退休吗？ 太累了吧，人现在压力这么大。 我不愿意。 为什么呢？ 我想尽早退休。 为什么？ 享受一下家门之乐吧。 我很不愿意。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辛劳了这么一辈子，该到我享受生活的时候。 哦，那么多，你假如说60岁以后退休，那个小现在年轻的工作找不上，然后又延迟退休，那怎么办？ 我们如果老站在这个位置上呢，年薪总值就上不来。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花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刘明宏。 大家好，我是 Cathy。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上海电视台做的一段接彩哈，问题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你愿意延迟退休吗？我们听到的所有的答案都是不愿意，要不然就是因为太累了，我工作一辈子想要早一点享清福，享受天伦之乐，要不然就是如果我一直在位置上，年轻人上不去，我干嘛非得占着那个坑啊。这是目前很多的民众对于延迟退休这样一个问题是最简单的一个回答， 好像100%都是不愿意退休的哈。 所以呢，这个 不愿意延迟退休，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也确实争议好几年。从去年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南方报业很多的这个报纸和杂志就在就这个问题进行非常多的专家的咨询和民众的采访。但是到了最近呢，又一次让这个问题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因为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杨彦绥，他就在上海电视台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建议啊，说呢，到了2030年，中国人可以呢50岁退休，65岁领取养老金。其实他没有讲到是延迟退休，只是呢延迟15年去领取养老金。那么中间这15年怎么办呢？他就说男的去养老院做园丁，女的给老人洗衣服。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原因重现。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呢是他在人民网接受访问的时候对这样一个背景做了一个解释。因为呢当时是人社部邀请的国内几所著名大学，人大、清华、北大、武大，还有这个社科院一起来对于这个顶层设计养老院的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做一些方案。那么呢清华的是率先给出了他们涉及8大方面的非常详细的一份方案。那么在这份方案发布之后呢，就率先在人民网上做了一个解释，也是讲到了一些背景，来听一下。 这个大家好像需要澄清几个问题。第一呢，这个我们谈的是延迟领取养老金。为什么谈延迟领取养老金呢？到2035年，中国就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超级老龄社会意味着就是两个劳动人口就要供养一个老人呢。所以各个国家在进入这个时点之前必须做好准备，所以我们才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之前要做好这个准备，所以提出一个延迟领取养老金，这是第一点。它是由这个应该是按照我们的人口统计，哎，这个老龄化的阶段一个测算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作为中政府决定政策时候的一个依据，它不一定就是政策，我们学者呢只能给它一个测算的依据。第二呢，我觉得要分清这个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跟退休年龄，这不是一回事， 是两个概念，是吗？ 两个概念。但我们过去是单一的一刀切， 对对， 所以实际上随着老龄化这个问题都推开了。 好，刚才的这一段呢是在人民网访问的时候，杨教授呢是针对清华大学的方案做了一些澄清。他们就说呢，其实从2015年开始，清华这个方案呢是这样讲的：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就推迟1年领取，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呢，到了2030年实现女性是65岁领取养老金。那么呢，其实大家大做文章的并不是刚才那段澄清，而是下面听到的这句，再来听一下。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写这个政策建议，让他们从这个生产企业退出来，经过培训居家就近参与老年服务。50岁啊，65岁的男性去做一点老年养老院的园林义工，哎，树啊草啊等等。50岁到65岁女性陪老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做点编织，多好。 好。50到65岁，这15周年做什么呢？ 就是刚才杨教授建议的，两位听完之后什么样的反应？ 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我其实觉得听了音频还不如只看文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杨教授他说话的这种语气，是让人可能让普通的可能比方说受教育程度低一点，或者说收入没有这么高的一些中老年群体，听到是非常不舒服的。 是吗？ 对，我有这种感觉，就 是觉得有点咄咄逼人。 咄咄逼人是一个，再一个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意味，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教授的身份。然后呢，他说啊，去做一点这个园林义工，然后做一点这个编织，多好。就是他的这种感觉，好像是我就可以给你们分配了，你们得听我的这个分配。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个阶层的差异，然后让人觉得不舒服。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杨教授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人味。Harry 觉得呢？ 我倒是觉得说吧，就说你想象说，如果是你的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他们工作辛苦了一大半辈子了，然后呢，到了这个60岁之后啊，60岁的时候，因为原本我们这个，比如说爸爸的退休年纪是60岁嘛，那他60岁他可以领取这个养老金了，就可以在家颐养天年之乐。然后，但是你想，他如果是按照这个杨教授的规定之后，哇，那我的爸爸60岁之后还得再去努力工作5年，那我肯定是心里觉得是很难过，很过 意不去，接受不了。 对， 希望他们工作一辈子，到了50岁退休的时候呢，就是该享清福的时候。其实在我国哈，就是目前如果是职工，男性职工呢是60岁退休，如果是女性呢就是50岁退休，其中呢干部呢，女性干部就是55岁，如果在艰苦岗位，男性呢是55岁，女性呢是45岁退休。根据现在的规定呢，就是你从退休开始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但是中间它涉及到你要是交一定年限的这个保险，你才能够在退休的时候拿到这笔钱。但现在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基点呢，在于说中国这个养老金的这个资金是有缺口的。 对， 那其实昨天 14个省份已经是入不敷出。 没错，那现在的舆论的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听到他的这番表述，有一点 Cathy 讲的高高在上、居高临下，让你觉得你是不知人间疾苦的感觉。其实你说真正的劳动人民哈，咱们真的是辛苦一辈子，而且呢，目前的这样一个双轨制的制度之下，大家都说这么的不公平。你看我在企业，我在事业单位，跟真正的在机关单位，大家一个享受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你本身就在机关的单位，你有一些所谓的大家都觉得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黑色的灰色的 收入， 而且我们这些是真正的是创造社会生产力的人，我们却没有享受到你们现在的成果。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已经是不公平了，在退休之后如果还是像教授说的，我50岁我本来应该休息，我还得继续的辛苦劳作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公平。 而且我觉得 上接受不了， 我觉得这些教授可能我也看到有很多人的观点，就说关于这个延迟退休延迟领这个养老金的人，就是可能支持的人可能是一些这个比如说技术人员或者国家机关的一些这个干部，就他们觉得说哎，我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60岁之后，我其实还可以在我继续原来那个全高的这个位置上来做2年，而且每个月的收入还不菲。哎，那到时候我再来领取这个养老金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出在可能对于一些普通的这个蓝领的一些工作人啊，如果他比如说到了55岁，如果他失业了，对，然后他想说哎，我再熬5年我就可以拿养老金了。但是如果现在这样一个政策一出来的话，他的可能还要再熬10年，那在熬的这10年过程当中，他肯定不会像这个老干部一样那么吃香，可能说去真的找一份工作那么难。你说现在每年那么多大学毕业生年轻小伙子力气壮的，然后都找不着工作，你说你一个年迈的一个老头怎么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呢？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是刚才樊素说到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公务员包括一些Harry 说的这个位高权重的人，他们在位置上赖着不想走，他们是想要享受更多的利益。但实际上你想，这对一个整个国家来说是相当于很多在工作的人他们在交税去养着这些人，那一定是会有一个不公平的情况存在。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以前在97年以前，我们大家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国有企业的职工，但那个时候大家习惯的就是说吃大锅饭，然后退休以后就是拿退休金，也不用交，之前是不用交任何钱的。那97年之后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是说，大家在我工作的期间就要一直的交钱，这样我老了才能领到退休金。首先大家从这个思想上态度上一时还有点没接受过来，我觉得 对。但现在看到舆情发展哈，很多的网友呢对杨教授已经是 陷入一种人身攻击的状态。你看媒体上对于教授两个字已经改了，改成什么叫声的叫，野兽的兽，说清华怎么会有这样的教授呢，甚至把之前这个李天一案的易言友教授这样的言论是放在一块比较。其实我个人觉得对于这样教授，你说一个学者型，一个学者，学院派的学者，他是非常积极的投入到社会政策制定和公共问题的讨论当中来，本身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非常积极甚至是应该鼓励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来讲呢，让人觉得好像不是非常的这样一个让人接受的场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刘明宏， 我是 Cathy。 好，说到杨教授哈，他目前的身份呢是清华的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主要的参与者之一。那其实我们看到清华目前提交的这份建议书呢是涉及到八个方面，用杨老师自己的话来说呢是非常的全面，这是清华的这份方案的特点。所以呢，很多的网友目前的反应，我现在来看呢，我就会觉得啊，你说，�杨教授怎么样？他是一个学者，他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说花了他几十年的时间，那这是他专业领域的一个所长，就怎么样呢，都不会比如果你上网，你才看了一天的新闻，甚至是你关注几天的新闻，你不可能都会比人家研究了几十年要理解的深刻。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完全看完他的全文的话，你就对个别的句子或者是表达，甚至有断章取义之嫌的这些媒体的报道来进行批判的话，我觉得对学者本身是非常的不公平。 不过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把普通老百姓还有普通网友这个要求放得那么高哈，因为你看到说刚刚这个杨教授他的身份就是清华这个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一个参与者，那也就是说明说可能未来2030年这个改革方案就是由他出来的。那现在突然爆出这么一个说，哎，要延迟来这个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本来你说这个大家现在很辛苦，就想哎赶紧早点把这个领取养老金的这帮人，突然一听到这么一个可能的消息，立马就着急了，对吧？那所以说这会儿不赶紧在网上大力的这个反击一下，到时候真的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那就后悔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政策的制定是不能被民意所绑架的。然后你看他这个，其实他们的各个高校都有在做这个政策，但可能清华的是发布的比较早的。然后那人社部在具体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是会参考这种不同大学他们的一个方案。那现在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大学其实做的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对我们国家人口的一些统计。因为如果大家去稍微的深入的了解一下养老金制度，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它牵涉到非常多的层面，包括金融啊，然后包括保险呐、然后包括这个人口统计，也而且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整个的一整套体系。那我们每个人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发言的网友，他们其实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生活。 对， 说白了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只考虑到我自己。其实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他要考虑的是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公平的。 哎，这个角度说明什么呢？你看外人看，我只会看到这个政策制定出来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也就是说我只看到结果，我不会是关注你所谓进行一个理论的模式的一些假设前提和你整个的过程，这个完全不关心。所以中间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学者是希望把这些公共议题拿到公众的这样一个场所上是进行平等和广泛讨论的话，应该是要跟你在课堂里上课，你讲话的模式、思维方式、语气、态度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你针对的群体他们的知识储备跟你的学生 没错，我们不是说低估哈大家普通网民的智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确实术业有专攻。 是 你说在课堂里面你对着你的学生，也许我四年我就读社保专业，那当然研究的比你普通一个网民要来的 深刻。我插一句，我觉得我不太同意两位的这个观点哈，因为两位说的是说好像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没有那么了解政治制度，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做一个这个判断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那我觉得这个因为养老当然是我们每个家庭的一个很贴切的生活，所以那我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舒适度就决定了中国的这个养老制度是否是好还是坏，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来说。但是如果说回到这个杨教授这个原本的事情哈，我觉得大家都一直在说这个中国养老制度有很多问题，最早说的说中国最根深蒂固的这个双轨制，对，就这个什么是双轨制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机构啊，就企业里面还有跟这个国家的事业单位还有这个机关里面的退休之后的这个养老金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是普通的这个企业的话，你的养老金可能会比这个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要少一半以上甚至，对，那所以说其实大家其实他反对杨老师这个，他说这个退休延迟，我觉得这根本不是这个大家反对的跟症结所在，大家反对的根本就是这个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制度。对，如果大家都是公平的话，如果都说中国养老金的这个资金的这个缺口上多少亿的话，那 OK， 那大家都作为中国人一起来承担这个养老金的缺口，大家一起延迟退休年纪，大家再多努力干两年。可是问题就出在说，如果我那么努力来干的话，可能有那些在机关可能在事业单位那些人，他们可能享受到了比我生活好太多的生活，那凭什么把这个缺口让我们这些普通的基层职工来承担呢？ 确实啊， Harry 讲的这个观点也是一些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呢不是养老金的缺口，而是说主要是制度不公平。 对， 你知道其实我们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大家讨论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 对，太复杂。 如果你纯粹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在半个小时之内的时间说清楚。所以呢我们就去采访了几位专家，那么但是是电邮采访，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予了很详细的解答。其中一位呢是武汉大学的卢海元博士，那么同时他也是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的副司长。其实我问的问题也很浅显，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看现在杨教授几句话在网上就掀起了轩然大波？他说这么几句话就能在网上掀起这么大一个波澜，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呢，就业和社会保障是亿万民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也说明了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紧迫性。那其实现在看到国家有关部门他们正在进行这个顶层设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最需要的就是集思广益，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抛出来，就说明我们社会已经是有包容性了，就你已经出得来，不是说几个人关在大门里面，几个人拍拍脑袋就这么拍板决定了，而是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说明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的社会是需要有更大的包容性。接着我就问，我说那其实杨老师他提出这个方案，我们不仅仅看到这几句话啊，他是有八大部分非常全面，那仅仅是延迟养老金这个问题上他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他说这个在现实上是有可操作性，但是不是最紧迫的问题。他说就业才是中国的民生之本，就业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很长期的问题，但是你解决养老金的缺口有很多更好的办法，就比如说优化制度设计啊，加快建立全国统一还有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有加快建立这个养老金投资运营制度。就是按照今年他就有一个数据说，今年底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规模近50000亿，如果是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提高1%，那么投资收益呢就可以达到500亿，人均养老待遇呢也可以提高将近5%。 刚刚樊素说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目光焦点更加摆在这个就业市场上，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听到这个我妈妈跟我说了以后，她说比如说你说家里没钱，你不能每吃饭的时候把皮带勒紧啊，对吧？你得想着努力怎么去挣钱。其实这个养老就缩紧养老这个养老金减少养老金跟这个去就业市场的这个努力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关系，一个你就饿着肚子，一个就是说努力去挣钱，然后给自己吃饱， 就是不应该想的是怎么省钱， 对， 想是怎么 挣钱。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仅仅是从技术上来考虑的话，学界都已经有不同的观点了。 对， 杨老师目前一个讨论仅仅是他一家之言，并不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实，但是他在一个观点抛出来之后，如果是社会舆论一面倒的批判，甚至是开始问候人家家里，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我觉得本身社会就已经失去理性了。尽管学者他在进行一个 严谨的所谓严谨理性的一个研究之后，但是他收效回来之后是一个这么样的回报的话，我不知道这对于学者来说，尤其是想要沟通学者来说，是不是一个信心上和积极上的一个打击。 我觉得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担心，就是担心这种学术派的学院派的学者，他们出来讲话就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轩然大波，那他们会不会就因此而有点退缩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这样，我倒是觉得反倒造成现在的这个结果是学院派跟媒体沟通不足的一个互动不足的一个后果，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比较认为学者们应该更加的大胆一些，可能他们要牺牲的多一些，勇敢多一些，因为实际上你看，你就是因为平时在这个通过媒体向公众去发声，你发的太少了，所以让大家当你有机会出来发声的时候，你只能跟大家说你的这个结论，你没有跟大家说你的论证过程和你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如果大家你学院派的跟媒体的互动多了，我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我有随时的信息及时的向社会公开，那普通民众他的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可能就好一点。那现在这件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这些学者他们确实是平时闷在象牙塔里面，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些数据或者说是一些书本上的东西，那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让他们可以去知道到底底层民众 测试民意， 对，测试民意是一个好的。 哎，我觉得这个开始说的非常对。好，还有另外就是我也特别想跟这个内地的大家在情绪非常高昂的这帮人来分享一下，其实不光是中国内地我们这个养老有问题，其实你看香港的这个养老制度啊，就是大家知道在香港就是有一个这个生果金，也就是这个高龄津贴，在香港的这个对这个生果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领呢？就是你要到70岁以上的时候你才能够不用任何的这个资产的这个证明，不用任何的审核，只要过了70岁你才可以领，而且每个月呢才是2200块。那如果你是在65岁到69岁这个时候，比如说你的生活是每个月的这个生活非常艰难，然后你需要进行一个财产的证明之后才能领取这个每个月2200块。所以说你看它基本的线是花在70那个上面的，对吧？而且说实话我来香港之后，我爸爸妈妈来香港这个玩了几次，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哎，怎么在香港开出租车的都是这个比他们年纪还要大的60、70岁的这个香港人，然后对去这个酒楼里面然后做服务生的没有年轻人，全部都是这个老人家。然后我妈妈就说我爸爸说，你看人家都还在努力工作，你每天就想着退休。 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社会文化确实极大的不同。你看香港人他们一直以来养老都是靠自己的，准确的说，因为香港的这个养老制度它是分四层的，第一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生果金啊，其实一个月只有2000块钱嘛，然后第二层呢就是公务员退休计划还有职业退休计划，就比较类似于我们现在内地的养老保险，然后还有一个是强制性公积金，那其实就是我们每个月去交一些钱，然后呢这些钱是一些投资公司来帮你买不同的基金，然后帮你来投资， 这个估计这个不亏就好了。 对，还有一个是私人退休金计划，那还有就是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个人储蓄和家庭资助。那香港的一个一直以来的文化传统就是养老要靠自己，你看我们就是认识的也好，或者说我们日常感受中的也好，很多的师奶他们都非常有这个投资头脑，他们知道要是晚年想要过得好的话就一定是要靠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有去做一些投资， 没错。 所以就是大家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这个观念，他们也就不觉得怎样，因为香港是奉行一个小政府，就是政府参与的是比较少， 而且这些的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呢也全部被学者是看在眼里。 对， 就包括杨教授他也不断地提及在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制度，说他们在具体的我现在记得不是非常清楚，就是我印象当中是有一个建立个人账户的，但是必须是在你几十岁之前你就必须把个人账户当中的钱全部是花光，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拉动消费，因为你这个 59岁到70岁之间， 对，因为你这个70岁之前把这钱花光之后你才来领取政府给你的养老金，他一个呢是自己也是缴费，就不是把所有的这样一个养老的任务全部推给政府。 我也了解了一下美国这个退休金制度，他们就是说你之前如果你工资高的话你交的这个社保就交的多，那你交的社保多的话，自然你在退休的时候你拿的这个就多，所以说大家觉得做法公平啊，对吧？没有人抱怨。那问题出在说中国刚刚还是回到原本那个说什么退休双轨制，就是大家可能同等学历同等能力然后甚至同等工作年限然后交的社保也是一样，但只是因为我身在机关还是身在企业那就有很大一个差别， 对，所以 以说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情都不一样，这也是另外的一些观点，就认为这次杨老师的一个受到很多的舆论的批评，也在于他可能对于真正的国情民意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呢，据我昨天接触几位学者，我的感受下来呢，大多数对他的现在的遭遇当然是表示同情的，因为首先我自己也是做学问出身，也是甚至是表示敬佩的。像北师大的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张秀兰教授，他就说其实他跟杨教授的私交非常好，但是在学术问题上他们是有分歧，比如说他们这个整个的模式理论的一个前提，他就讲了一个观点，就是刚才我们讨论当中涉及到的，你对公众说话和你对于学术圈说话，你的这个站的制高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平等的，一个呢你是甚至是就大家的一个要低一点。他说作为一个学者，你的姿态应该是谦卑的，你谦卑下来，你首先考虑到的就不是怎么样去推销你自己那一套理论，不是想要去说服大家，而是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现在社会大众关心的是什么，大家的疑虑在哪里，大家的一个最关心的跟自己生活设身处地最大的困难在哪里。你从那些角度出发的话，你就不会现在看到几句话就燃烧成这么大一次，对他来说是一场舆论灾难，我觉得。但是杨老师你看他后来几次其实是有补救的机会的，他又去人民网，又去强国论坛接受好几次的专访，人家也是一再的问他，那对于这样一个你说十五年间大家去做什么这样一个言论，你是不是有一些补充或者澄清，他也没有说我要收回的意思，而是继续说那有什么不好啊，在国外不都是这样吗，做义工啊什么的。他其实讲的我觉得哈是有一种义工文化在里面，甚至是对各地一个民意，他我不知道是把握的不准，还是他内心里就理想主义的是希望往那些方向走， 生硬的嫁接，我觉得 生硬的嫁接。 我觉得他是通过说后面几次澄清他也没有把握好机会，我觉得其实在这点上可能我觉得杨教授应该需要稍微反思一下，就是 稍微反思一下， 对，通过媒体这么多的一个发酵，你应该要去想一想到底为什么，也许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但是如果你听到其他的声音，你其实也可以考虑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一个问题。然后包括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养老金的制度，我们刚才也提到它真的牵扯到的方面非常多，那不同的学者他的着重点也是不一样的，大家之间有分歧有讨论这是很好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杨教授在这次可能有点帮这个人社部挡枪的感觉，因为现在我觉得你看我们之前提到1997年的时候是有一个大的这个制度的改变，那之后就形成现在的一个体系，其实到了现在已经是不得不改的时候了，一来是养老金有很大的缺口，二来这个人口老龄化真的是再有几年马上就要到来我们每个人的头上了，所以你必须要从现在，如果现在再不拿出一个改革方案来的话真的是太晚了。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人社部的改革脚步是非常慢的， 对，不过我看到最近啊也有一条新闻说到说关于这个养老的未来的有一个方法，就说这个呼吁说老年人呢在这个适当的年纪的时候在62岁以上的老年退休人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房屋做一个抵押，然后呢每年从银行取了一定贷款，然后作为这个生活补贴，然后这个去世之后呢房屋的这个就来弥补这个银行的借款，那剩余的再给这个儿女做继承。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从金融方面来说，如果是用自由市场经济这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这个事情有三个困难，现在已经是比较明显的 三个困难已经摆出来了， 对，非常明显。第一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房子有70年产权的问题， 对， 这个老人可能会活得比这个长。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观念是房子是要留给儿女的，对不对？这是这个大家的一个固有的一个观点，这个是确实短期内很难改。变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房子的估值，它是我们房地产市场太不稳定了，它可能今天一个值，明天大家都会担心说我到了可能10年之后这个房子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因为我们房地产市场波动太大。那这些保险公司或者是银行在评估你这个房产的价值的时候，它就会评得很低，可能我作为我现在看它的市价这套房子值300万，但在保险公司看也许它只值50万而已。 好， 所以说还是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会引起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成型。 是，其实目前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说退休年纪到底会不会推迟的一个问题，但是你看国外，像美国，他们把退休的一个年纪也是延迟了，但是延迟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之慢，而且不是以直接就是延迟5岁或者10岁，是几个月几个月的延迟，这是美国的一个渐进的节奏。但人社部我们看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应哈，他说延迟退休年龄呢是必然的趋势，这是12年的一个表态了，说必然趋势，但是要根据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要求来综合平衡，确定什么时候实施这样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们又看到专家有一些建议啊，专家就说你看中国的退休年龄已经推迟到65岁，不过呢这是建议要推迟到65岁，不过呢这忽略了中国一个国情。什么国情呢？说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中国2007年的健康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呢男性是65，女性是68岁。这给人什么感觉？就是你先告别单位，然后立马就去医院了。好，所以呢这是在中国也是非常尴尬的一个事实。但是就杨彦随教授哈，中间的几些关键词，比如说去做义工，甚至是引领大家多去工作，多多少少有一些文化理解上的差异。三地话新闻，我们休息片刻，待会儿回来。 风微凉，树摇月红，鹰儿在飞，我在想，水流花儿香，一天夜色放心上，心中带有中有光，怎么多慌，怎么亮，天也山岗，美丽之下的凄凉， 三地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刘明红。 我是 Cathy。 好，接着我们再来听两段杨教授的原因。 在一个迅速老龄化的中国，这个大家还都50岁退休回家领养老金，这个日子确实是该过去了。要引导人们多工作，你出国会感觉到新加坡、美国机场， 对，还有日本啊、韩国， 70岁的人在那里机场推那行李车啊，那都是70岁的人。我们中国南方现在很多老年人70岁也在橘园子里摘橘子，因为他们老龄化很严重了，所以这个日子该过去了。鼓励能够推迟的人尽量去多工作，但是确实有人做不了。我觉得有两个办法，一呢是鼓励他们看前两天国务院的文件，就加强老年服务业。中国今后拉动经济的拉动消费，第一是通信消费，第二就是养老 消费。专门说，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们50岁到65岁的女性职工找了一个出路。哎，促进大学生就业，靠这个现代服务业、金融、IT、医疗， 哎，什么统计什么等等，靠这个现在不是都是老年呼叫啊什么的，这些都需要年轻人去创造。所以大学生就业，增加就业靠现代服务业，50岁到65岁困难人群就业靠转向养老服务业， 养老服务业、 哎、让他们 养老服务 接受一些现在政府要大量的组织培训。 好，梁教授说的话哈，意思也是简单明了。第一个呢，关键的理念就是要引导人们多工作，就像刚才 Harry 讲的，你看在香港很多的开的士的司机都是几十岁的， 但我可我的那个语气跟那个状态可不像杨教授这么 对，这就是一个语气的问题。 好，第二个论点刚才也听清楚了，就是说你看如果我是实在是困难怎么办呢，这十五年我也许不是机关的人士，我没有非常丰厚的储蓄来保障我不领取退休金这十五年的生活，他的建议就是说转型，你从劳动力市场退出来之后呢，由政府来帮你培训，培训完了你再次去投入就业市场，比如说去接受一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一些工作，就刚才他讲的帮老年人洗洗衣服啊，做做饭啊，做做义工啊，做做这个园丁啊什么的，就是他的一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我们就先抛开说他这个议题好不好啊，我们就想想说，如果像其实我们爸爸妈妈应该都也是在60岁左右嘛，对，55岁到60岁左右，你说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这样一个状态的话，你觉得他们从一份这个正式的工作正式退休之后，你觉得他们会去养老院去做这个园丁吗？会去这个养老院跟人洗衣服吗？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养老消费的观念还没有改变，就是我们一般你看就算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现在退下来，他们也第一想到的是再去照顾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儿的人，对不对？ 或者照顾我们的孩子， 对对，就是现在因为中国的家庭慢慢的我们都会变成就是4-2-1的一个结构，就是一个孩子然后两个父母然后4个老人，这个结构是将来肯定是每个家庭都会要面临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的文化是没有习惯就是把老人去送去养老院，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上觉得接受不了这件事情。可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就9月13号就是有下发一个文件，就是说要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这个意见里面其实有就所谓养老服务业就是去建设很多的养老院呢，这些我们其实现在银行也好包括一些保险资金也好已经在大举的投资这方面的地产了，他们已经圈地然后打算去盖这个养老院，因为他们已经预见到可能20-30年以后这些养老院会是非常有前景的一个消费产业。 嗯哼， 但实际上杨教授说这句话还有一个，大家不要以为到时候我们50-60岁的时候想要进那些养老院去做这个养老服务业有这么容易哦。 嗯， 只要 竞争也非常激烈， 要知道那些养老院未来会被定义为国有中小型企业，国有企业哦，你想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要走关系 还是要靠后门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你首先听这两句话它有一种偷换概念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我退休之后怎么样安排生活跟我依靠什么来养老依靠什么来生活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就如果我有钱了我爱干嘛干嘛， 是 我可以去做义工，这确实是香港的一个文化，就我之前工作的那个机构，我们机构的那些大佬们所谓的执委们执委会的那些成员全部都是义工，分文不取，而且他们现在跟我有些联络也会跟我讲述现在他们在做的工作，就包括去内地专门去建希望小学，然后援建去帮助当地的一些学校培训教英语什么的。他说甚至有一些教育局的高官退休之后分文不取，而且是自己掏旅费去内地做这些善事，人家图什么？他说我也不是图钱，要是图钱的话在内地啊他们就不解嘛，说为什么你们要来做这些又没有钱，而且花这么多的时间花这么多精力，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我也不好答。他说我可能是为了一些社会效益，我自己做了之后我自己内心非常满足，觉得帮助到别人，这是一种文化。但是如果你真的用金钱来衡量，你说一个高官现在为的人家一个月月薪10万块钱也给不起，但现实是这样。但是你说这样的一个情景拿到内地去，内地的人首先的反应是不理解，但是作为香港来说他有这样一个做义工的文化，我退休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退而不休的生活，但前提是什么？是我已经有足够的 生活有保障 钱财保障我怎么样去打理我的生活。那至于我怎么样选择，我是回报社会还是我周游世界还是我帮我的儿女们带孩子我养养花这个逗逗鸟，这都是我个人的选择。但是 你刚刚说的这些全部都是属于说哎，丰富我的老年生活， 是 对吧？ 嗯 啊，但是杨教授他说的是说要为了自己的这个每天吃一日三餐去那样工作，这两个事情 哈。 而且他讲到，他说在国外看到几十岁的老人家还在机场里面推车啊什么的、嗯、有些人也可能是说我没有办法、 嗯、 我确实没有收入来源，我必须来做这样的工作，我真的有的选的话，我愿意在家享清福啊，我愿意真的是跟家人在一块儿，甚至是我去做别的义工、 嗯、 我不去做这些苦力啊，做更加喜欢的事儿啊。 我觉得这是，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城市里面有很多一些可能适合中老年人去干的一些苦力，现在都是在由一些农民工兄弟在干。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养老确实是农村的养老更加的没有保障，他们到城市以来反倒是他们改善生活的一个途径，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杨教授也说，他说的这个去养老服务业里面去从事一些这个去打理护理老人的工作，这是说的是一些困难的群众，跟我们说的这个去做义工它确实是两个概念来的。 对，所以呢非常现实的问题目前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仅仅呢就这些言论引起的风波来看呢，也是很多的东西我们说要去思考去仔细的研究，也是非常多的方方面面哈。 嗯， 就目前刚才我们是总结一下，如果是媒体啊仅仅是摘取只言片语，当然不知道上海电视台它中间那句话的前因后语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的是不是杨老师为了举例子说你退休之后可以做什么工作，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可以去做园丁做一些义工什么的，上下文到底是什么，而且他整份报告八大方面有没有哪些是确实是可行的，对于政策的建议是有实实在在意义的，我想是目前很多的大众是忽略的， 大家都没有看这个八大方面，大家只听到这一句话。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微博传播的问题、嗯、就是微博140个字它只能去看那个最，媒体当然是会选最耸动的内容放上去了。 嗯，好，那今天三 D 化新闻我们先讨论到这里，接下来进入有话直说的环节。那今天有话直说呢，我们关注到美国啊，又是发生了枪击案。 嗯，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16号的早晨，位于华盛顿东南部的美国海军基地的指挥部大楼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已经是造成了4人死亡，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至少8人受伤。警方呢就说了，已经有2名枪手，其中的1名已经死亡。另外呢警方已经锁定另一名的枪手，而且证实呢他是一名黑人，所以呢、嗯、我们就想请问大家， 看到这个新闻应该现在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 啊、哦，已经有12人死亡、嗯、好，那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大家要观察哈，说美国在全球反恐，但是国内的持枪的狂徒呢却是防不胜防，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要发表，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嗯，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功能，那我们现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 好，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它，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慢慢了春天，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 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的有话直说环节，我是樊素。那么美国呢，继波士顿枪击案之后呢，再次是发生了枪击案。那么这次的事发地点呢，是在美国海军最大的指挥部华盛顿的海军大楼。目前呢，已经是造成了13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事发呢，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6号的早晨。那么现在这个枪击案的主凶呢，是怀疑是因为受雇身份的改变而进行了行凶。那么其中一名凶犯已经是在乱枪当中呢被击毙，其中呢还有一名凶犯呢是还在逃亡当中。那么大概呢他是50岁左右，是一名黑人的男性。之前呢警方是一度表示呢是搜寻了两名枪手，但是其中一人呢是已经被排除在外。那么今天想问各位听众的是，美国在全球进行反恐，但是国内的持枪狂徒却是防不胜防，你是怎么样认为的？好，首先来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是来自广西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我说啊，这个数字太少了。 嗯， 说先那个枪手是一个英雄，因为他们在这个地球搞搞乱的时候搞乱了，应该这样了。 您说的意思是他搞乱了美国的秩序吗？ 不是他搞乱，他搞乱了地球的世界的局势，他应该是收到在死的一些人更好。 嗯，好，谢谢，这是来自广西的曾先生，谢谢他。他是说呢，不仅仅是扰乱了美国的秩序啊，更是扰乱了整个地球的秩序。好，再来听到下一位听众，是苏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嗯，你怎么看今天美国又发生了这个枪击案？ 美国枪击啊，这个比较令人悲痛的事情，但是呢，这个跟这美国社会枪支保有量有一定的关系，保有量非常多。 跟枪支的保有有关系。 对啊，枪支保有量太多，如果换成其他国家的话，那这个更不得了。这个美国总体来讲还少，因为每个国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啊，政治都作为它的利和弊呀。肯定美国整个社会不是什么事情都好的。但是呢，这个美国他也奥巴马总统上来也在讲这个枪支，他也在控制，但是他是个民主国家，估计这个 在共享结尾的话，他们游说力量可能比较大， 嗯， 估计解决没那么快。 嗯，好，还有补充吗？ 我觉得是没什么。 嗯， 没有。 所以主要还是引起你对于这个控枪的一些思考，觉得美国可能又再一次敲响控枪的一些警钟。 嗯，另外后面可能控枪方面可能要加大点力度就好了。 嗯， 主要没什么，这个跟他这个思想保养比一下，他发生那么几件事情啊，可能是如果换成其他的国家，那社会上有这么多的枪支的，我想那个暴力事件更是层出不穷的，那每天可能都会发生，都会啊。 好，谢谢，这是苏州的先生，谢谢你。好，我们再来听到这一位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哎， 嗯，您又是怎么看的？美国又发生枪击案了，觉得这样一个事件会让你产生哪些疑问或者思考？ 美国这个枪支管理制度啊，这个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美国一个大大问号。美国这个国家呀，我觉得是霸权主义，对外是霸权主义，对内呢所谓自由，但是呢有持枪者的自由，那么持枪者呢对他人的人身这个侵害的自由，这样呢就说明美国的枪支管理就是严重的问题。 嗯， 美国为什么控枪控不了呢？美国这个步枪协会啊，这个利益集团这个控制，他们有利益所在，所以说他控枪控不了，就是奥巴马想控枪也控不了，美国体制所限的。我认为吧，这个美国这个乱象啊，就他所谓对外说反恐啊，实际上就是谁侵犯他的利益，他就是认为恐怖集团。实际上这个恐怖主义这个定义啊很乱，他美国很实用主义，就是跟他利益不相同的，不听美国指挥棒的，他就是说恐怖主义。实际上叙利亚人家是合法政府，人家根本不是什么恐怖主义。 好，好，谢谢你，谢谢。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也是关注美国的这个控枪目前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我们看到这一位34岁的这个凶犯，他叫做阿莱克西斯，他目前呢是已经在枪战当中呢是死于乱枪之下。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资料呢，他在2007年到2011年间呢是曾经服役。那目前呢就是一个行凶的动机，就是怀疑啊，他是因为这个受雇身份改变，可能是因为丢工作的关系。所以呢，每一次的这个持枪案的发生，大家应该想的也许是身份是谁，并且他的行凶的具体的动机是什么。好，我们再来听到下一位的听众，是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对，你好。 嗯，您怎么看？ 我看美国在世界惶恐，就证明着这世界上存在着不公正、不公平。 嗯哼。 至于说美国这个枪支泛滥，这个用枪这个事件这么多，就我们是反对这个枪支泛滥，但是我们也应该尊重美国人民对控枪的枪支管制的选择。 嗯， 这个我们尊重他们选择的自由。谢谢。 OK， 好，谢谢你。好，这位听众呢的意思也是表达的非常简洁明了哈，说尽管是发生在美国又一桩的非常巨大的枪击案，但是大家应该是尊重美国人对于管控枪支的一个选择，并不能完全把这个原因归结为目前控枪制度的一些不完善上面。好，最后再来听到，这是贵州的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嗯，您又是怎么样看待今天这个新闻事件的？美国在全球反恐，但是在国内的枪击案呢又是频发，怎么样看待？ 啊， 嗯， 我觉得，美国如果要在国际上扮演一个国际警察的角色啊，应该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先治理好啊。如果在国内的治安都不行的话，那你在国际上你怎么能够树立自己的形象呢？又怎么让别的国家呢心服呢？ 好，谢谢，谢谢，这是贵州的王小姐哈。美国不仅仅是要享受自己国际警察的这么一个角色，更应该是把自己的国家的治安治理好。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打进电话来。以上就是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再见。